6. Zong he lian xi. Ejercicios de síntesis. 1. Ting lu yin, chuan chu zheng chue de yu yin. Rodea con un círculo el sonido que escuches. 1. Chi. 2. Shi. 3. Ri. 4. I. 5. Ong. 6. Why. 7. Zhai. 8. Shuai. 9. Chong. 10. Reng. 2. 听录音，圈出正确的声调。 Rodea con un círculo el tono que oigas. 一 ，zhi。二 ，chuai。三 ，sheng。四 ，rao。五，开。六，痛。七，展。八，虫。九，帅。十，如。 三，听录音，为下列音节标出正确的声调。 Marca el tono que escuches en cada sílaba. 一， 声。 二，智。三，扯。四，人。五，乖。六，中国。七，老师。八，医生。九，吃饭。十，外语课。四，听对话并完成练习。 Escucha los diálogos y haz los siguientes ejercicios. 立波，那是谁？ 那是陈老师，他是外语老师。 他是哪国人？ 他是中国人。 那是谁？ 他是我哥哥。 他也是老师吗？ 他也是老师。